没有那么夸张啊。话说回来，我金兰把你们带回山头，那是为了给你们好日子。你看你们一个个瘦的，尤其是你。 说着，金兰将手指向了任小素。 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啊，面黄肌瘦的，看起来一点力气都没有。 任小素愣了半天，他看了看自己的身材，自从力量与敏捷双属性达到平衡之后，他看起来是有点瘦了。而杨小锦在旁边低笑，似乎听到了什么很有趣的事情一样。金兰也不管任小素什么反应，还兀自叨叨着： 你们也就是不知道北边打得有多激烈，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势力越大越凶，你们只有跟着我才能活下去，知道吗？ 任小素无语地看了他一眼，他们被二十多号土匪压着足足走了十多里山路，才终于到了这些土匪的营寨里。那营寨简陋的不像话，就是一圈木栅栏在山上围起的一片空地，营寨里都是一些土屋，屋顶还破着大洞，除了军火是新的，其他一律全是破烂。任小素都能想象到，这些人在得到庆氏扶持之前得有多惨。而现在不一样，营寨空地上还停着几十辆崭新的摩托车，旁边放着数十个绿漆的油桶，油桶旁边则是整箱整箱的军火，手雷啊，子弹啊，全都堆在油桶边上。这他妈要是有什么东西在那炸了，估摸着那些军火顷刻间就能吞没整个山头。看到这一幕，任小素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他可别被这群土匪给蠢死，那才冤枉的好吗？然而紧接着他便看到这些刚刚回家的土匪就打算在距离油桶不到十米远的地方生火做饭了。任小素当时汗毛都炸起来了，他跟杨小锦小声嘀咕道： 这要真有其他山头打过来，这群人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吧，就这种水平的土匪宗室都打不掉。 不过话虽这么说，看着金兰这群土匪之前混的惨样，也能明白大概金兰他们是整个河谷地区混得最差的那群土匪了，连饭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种。就在此时，金兰忽然说道： 愿意跟着我金某一起打仗就去旁边领枪，给你们一次选择的机会。 任小素当时就震惊了，这货是怎么站住山头的？他也不怕这些流民直接拿枪把他给杀了吗？只是让任小素更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最终还是有三十多个汉子去领了枪，但他们领枪之后竟然就木然地蹲在一边继续听金兰训话，竟是完全没有反抗的想法呀。眼前这一切就像是他在88壁垒图书馆里看到的荒诞魔幻小说一样，甚至比小说还要诡异。那些流民从小就被告知要服从，要听话，不听话就要挨打。他们没有反抗财团的勇气，不管哪座山头去了他们的聚居地，他们都下意识地选择归顺，这是苦难生活强加给他们的习惯。这时金兰一名手下来到任小素面前，他看到杨小锦的时候愣了一下，虽然杨小锦刻意把脸抹黑，但底子这种东西还是很难遮掩。这土匪兴奋道： 这妞长得不错呀，把脸洗干净一定好看，亏我了。 任小素听到这里叹息，土匪终归是土匪啊。他开口说道： 那个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 下一刻任小素忽然抱起，竟是在这土匪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拳打断了对方的右侧肋骨，只见这土匪的胸口瞬间塌陷下去。旁边的人都惊了，说打断真是连骨头都打断了呀，这是什么打断方法？物理打断呀。金兰等人本来在生火呢，结果被这一幕给惊到了，他们想捡起身边的枪械想要防御，但任小素动作根本没有停留，还没等金兰摸到枪呢，任小素已经来到他的面前，一脚踹在了他的面门上。金兰下意识地翻身后仰，也正是这个动作留了他一命，但他整个人脑子都在嗡嗡作响。连续的枪声响起，杨小锦握住一柄精致的手枪为任小素掩护，那些捡起枪械的土匪忽然感觉手掌一麻，所有人握枪的手腕都鲜血横流。 周遭的流民们都傻了，这对刚加入的夫妻到底是什么人呢？有聪明的土匪已经咚的一声跪在了地上， 造反者，饶命啊！ 任小素所展露出的速度与力量是绝对凌驾在凡人之上的，所以土匪们也不傻，很清楚自己现在正面对着什么。而杨小锦的枪法，那是一种能够直观感受到的震撼。金兰跪在地上，眼冒金星，鼻血直流。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都是误会，都是误会，我们也刚当土匪没多久，没杀过人。 任小素环顾四周，发现这群土鸡瓦狗竟然全都跪在了地上，自觉把枪械都给扔得很远。这都是些什么土匪啊，一点血性都没有吗？任小素看着金兰皱眉道， 你这怎么当的土匪啊？ 金兰抹了一把鼻血，都快哭了。 我们本来在北边唐王山那边种地的，结果有人来说当土匪就给挖枪挖摩托挖食物，我们就上山当土匪了。这才刚当土匪两个月。 任小素无语了半天，庆氏到底要干嘛呀？金兰看着任小素说道， 哎，大哥，以后你就是这个山头的大哥了，希望你能带领我们做大做强。 不是，你等会儿。 任小素捂着脑门， 什么乱七八糟的？ 嘿嘿嘿，您不知道吧，北边有一伙土匪特别凶，就是因为他们大哥是超凡者。哎，您也是超凡者，肯定能比他做得更好，他更厉害。 任小素本来是想着在这山寨里待一段时间观望一下，但杨小锦的容貌确实容易让土匪动心，如果不是因为这事儿，他也不会忽然出手。但出手就要永绝后患，他才不会学着壁垒人假慈悲呢。只是事情的转折好像有点出人意料，任小素发现这金兰等人被掀翻之后，竟是并没有怨恨他或者说什么狠话，而是下意识的想让自己这个超凡者带领他们做大做强。这他妈都是什么思维？看着旁边的一群土匪口口声声的喊着大哥，连流民们都愣住了，他们也没想到会有这种转折出现。也就是这时他们意识到，任小素和杨小锦这俩人不一般，这夫妻俩来他们聚居地根本不是种地来的，说不定也是另一个山头的土匪呢。杨小锦在一边警戒着，他要负责防止有人偷偷摸枪反击，可等了好一会儿，他发现这群人是真心想认任小素当大哥呀。剿匪剿匪，怎么剿着剿着成土匪的大哥了？不过任小素第一时间说的事情是， 都他妈赶紧去把军火和油桶给我搬远点，你们把一群军火都放在一起，不怕把自己炸死吗？ 流着鼻血的金兰赶紧起身， 都听大哥的，赶紧把东西搬走，不要放在这里碍了大哥的眼。 杨小锦来到任小素身边，看着一群人忙忙碌碌，他小声道， 怎么收场？ 任小素沉思半天， 你看这个逻辑对不对？我们是来剿匪的。 对， 我们是来摸清土匪藏身之地的，好将他们一网打尽。 对， 那你看啊，我们要是费劲去把他们找出来，再画好地形图什么的，等到宗室和杨氏的军队杀过来，可能还是找不到他们呀。 这些土匪就像是耗子，而这河谷地区被河流割裂的丘谷就像是一条条下水道，正规军来到这里作战，想打赢真的很容易，多派点人来，土匪算个屁。传说宗室被打得灰头土脸，任小素是不信的，宗室肯定还有其他的目的。但是正规军如果不熟悉这里的地形，想要把土匪赶尽杀绝也同样做不到。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做不到，而是不划算。 所以呢？ 杨小锦看向任小素， 我们让土匪来找我们。 任小素做出了他的决定。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杨小锦还没意识到会发生什么，主要是任小素的脑回路跟别人都不太一样，一般情况下是猜不到他怎么想的。任小素看向流民们， 走，咱们回去种地。 流民们愣了一下， 可以回去种地吗？ 他们还以为任小素会在这个山头当大哥呢，而他们继续当着俘虏。毕竟这河谷地区的土匪都是一丘之貉。结果任小素竟然要带着他们回去种地。 对， 任小素兴高采烈地说道， 你们不都挖好了渠吗？渠都挖好了就得种地啊。现在我们有武器了，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做土匪啊。我们拿起武器保护我们自己的庄稼，让其他土匪没法祸害我们。 流民们愣在那里，但是仍旧不敢拿起武器，好像拿起武器之后他们就会迎来灾难似的。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打打杀杀，他们之所以选择逃出来种地，就是因为想躲避外界的一切，为自己寻找一片净土。流民里有任小素这样的狠人，也同样有怂人，但不能以怂人来简单概括，只能说他们不愿意争勇斗狠。 我们绝对不主动去打人，可你们如果连保护自己的手段都没有，那就别想安心种地了。想想你们的家人，想想你们的孩子。 说到孩子俩字的时候，一些流民被触动了。习惯安逸的他们已经意识到河谷地区不再像往年那么安全了，土匪也会来打他们的主意了。就像今天，土匪说来带走他们，他们连一点还手的能力都没有，小孩子也跟着受苦，老婆说不定也会变成别人的老婆。武器可以用来侵略，也同样可以用来守护。有流民慢慢拿起崭新的枪械，不过他们甚至都还不知道怎么使用，拿着只能是用来壮胆而已。但当他们把冰冷的枪械抱在怀里时，似乎真的有了一种安全感了。任小素忽悠着流民们押着金兰等人原路返回，杨小锦骑着摩托带他。刚刚趁其他人不注意的时候，任小素还把整箱的手雷扔进了收纳空间里面。手雷这玩意儿跟四个三的暴力扑克威力差不多，这也能省去任小素不少感谢币呢。回到聚居地以后，任小素给金兰等人下了任务， 你们以前也都是流民，当土匪的事儿你们就先别想了，在这老老实实的给我种地，听到没？ 金兰等人苦着脸，人家山头都是抢流民当土匪，而自己这边的土匪却被流民给抢回来种地了。杨小锦看着流民们重新开始卖力地挖起水渠，他问道， 你留着这些流民和土匪想要干什么？ 任小素看了看天色笑道， 等风来。 就在此时，远处又有喧嚣的尘土席卷而来。杨小锦看着那群呼啸而至的土匪，忽然问道， 你这是等他们自己送上门来？ 就像任小素说的，挨个去找这些人实在太慢。按照金兰所说，所有土匪都在试图扩大自己的力量，不放过任何一个人类聚居地，见人就抢。那任小素还何必去找这些土匪呢？他完全可以等着整个打板山、唐汪山、关山一线的土匪来找自己啊。钓鱼执法，杨小锦笑道， 哼，不过这样只能抓住南边的一些小土匪。 任小素意气风发地说道， 没事儿，我还真怕大土匪现在就来呢，放心，我们很快就能打大一点的土匪了。 当这群新的土匪到来时，刚刚回到聚居地的流民们有点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才刚回家，竟然又要被其他土匪给抓走了。然而就在他们慌乱的时候，却看见任小素一脸兴奋地朝着土匪们冲了过去。光看任小素的表情，还以为这是亲人来了呢。杨小锦早已在高坡上架好狙击枪，准备给任小素进行远程掩护。他透过瞄准镜看向那群还不知道将发生什么的土匪，忽然觉得这趟剿匪应该会很有意思，起码比他以前来这里的时候要有意思的多了。钓鱼执法是个技术活，原本任小素是打算再往河谷地区的腹地深入一些的，可他仔细想了想，万一遇到百人规模的大土匪组织，恐怕他和杨小锦还真不好处理。像现在这样每天来个几十人，到了任小素他们手里连个水花都翻不起来。 什么叫完美级枪械大师，要是连这点小场面都把控不住，那就不是完美级枪械大师了。这时候任小素就感受到有队友掩护的快乐，他甚至都不用去顾虑会不会有人偷袭他，因为偷袭他的人肯定扛不住狙击。当然任小素也在思考该如何整合金兰这群人，别看他们现在毕恭毕敬的，那是因为这群人打不过自己，而且枪械也被他和其他流民给缴了，所以必须老老实实的，万一再让这金兰抓住什么机会，搞不好还要弄小动作。但任小素一时还没想好怎么解决。此时金兰跟原先的下属蹲在地上，一边看着任小素抓新来的这波土匪，一边窃窃私语道： 哎，看见了吧，这他妈就是两条过江龙，咱们没跟他硬碰硬，那绝对是明智之举。尤其是你看那个姑娘，杀起人来真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啊。他那杆狙击枪我也听别人传说过，还是头一次见呢。 大哥，咱们硬碰硬了啊，不是没打过吗？ 就你屁话多。 大哥，按你说的，这俩人是不是财团的人呢？是财团的高手吗？ 哎，不是，他们比财团的路子也多了。 万一是呢？不然这是从哪里来的高手啊？整个河谷地区也没听说过谁会用狙击枪啊。 哎，你看这两个人过日子一点都不讲究，脸也不洗，这能是避雷人？避雷里的大人物们哪受得了这个？ 就如同早些年的任小素一样，他们对于避雷的看法大多存在于想象，那是一个凝固在所有流民血液里的刻板印象，在他们看来避雷人都差不多，当然壁垒人看他们也差不多。有人小声问道： 那他们从哪儿来的？ 等等，这他们不会是178壁垒的人吧？哎，不都说178壁垒出高手吗？我看只有178壁垒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高手，而且据说178壁垒的人早些年好多都是流民，我操，他们怕不是178壁垒的人吗？ 金兰坐着排除法，结果就发现好像只有178壁垒这个地方的传说比较符合任小素和杨小锦的人物背景，不讲究，没有壁垒人的娇气，凶狠神秘而强大。不得不说178壁垒在西北这些年被传得有些神了，尤其是在流民之中。金兰自言自语道： 哎呀，要真是178的人来河谷了，哎，那这就是咱们的机会啊，好好表现，说不定以后还能进178壁垒呢。 如今178壁垒是不接纳外人了，不然去178壁垒绝对比在这当土匪强一万倍。若是财团的人，金兰还不会想要投靠，毕竟财团是什么尿性大家都了解，回去也是受罪。可178壁垒不一样，但是西北地区很多流民心中的圣地啊。这时候任小素带着一群鼻青脸肿的土匪回来，他对金兰招呼道： 你的活干完了吗？ 干完了，干完了，您吩咐啊。 金兰这次屁颠屁颠的，之前还是演戏，这次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了。任小素抛给他一把手枪： 以后你就是一分队的小队长了，管好这些人。 金兰顿时就感动了。 谢谢大哥。 来自金兰的感谢加一。 任小素诧异地看向金兰，他原本只是想试探这货一下，结果这真诚的感谢是怎么回事？难道自己真有传说中的领袖气质，已经无形中折服了这货吗？ 你把这批人的枪交了，好好教育一下，他们以后就是咱们聚居地的人了。 好嘞，您放心啊。大哥，问您个事儿，不知道行不行？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问吧。 您从哪儿来啊？您可不是这河谷的人吧？ 任小素顿了一下，他看向金兰。 这是你能打听的事吗？ 金兰心虚道。 啊，不问了。 不问了。 结果这时候杨小锦走过来说， 先别管他，西北来消息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陈小素看了金兰一眼， 忙你的去，看管好他们，让他们认清现实，好好加入我们，前途光明。嗯。 金兰压抑住心中的激动，真是西北的，真是幺七八 B 来的大人物啊。他相信杨小姐说话的时候肯定是无心的，但他听者有意，现在一切都和他猜测的对上号了。等金兰离开后，杨小锦和任小素相视一笑，他们昨天晚上就讨论要如何处理身份，是否可以用某个身份来拴住这些土匪，所以想了个招，假装幺七八 B 来的人。结果今天他们还没出招呢，金兰自己就先撞上来了，这样的效果更好。 万一这边真有幺七八 B 来的人怎么办？ 大不了我专门去趟幺七八 B 来跟张锦麟解释，放心，不会有事的。你说这西北的流民真就那么吃幺七八壁垒这一套？ 嗯，你以前在南边，所以不知道幺七八壁垒在这群人眼里有多好，一个愿意平等接纳流民的强大势力，这就已经是整个西北独一无二的存在了。 不过现在不是不接纳流民了吗？ 得不到的东西才更加神圣。 行吧，那咱们就继续保持神秘，让这件事情自由发酵，先看看效果。 这时的金兰已经一脸神秘笑容地走向了其他土匪，有人问道， 大哥，你看起来很高兴啊，你可不能就因为他们给你发了把枪就忘记咱们的初衷啊。 你懂个屁，老子是那么肤浅的人吗？我告诉你，他们真是幺七八壁垒的人。 金兰话音刚落，他的那群小兄弟便惊呆了，全都面面相觑起来。 大哥，这不会是他们忽悠你的吧？ 不是，他们还想保密，但我已经从蛛丝马迹里面发现了真相。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还跑啊？ 打肯定是打不过任小素的，所以进来他们路上就在偷偷商量，要不就趁晚上睡觉的时候跑路吧，这样还能重获自由。然而现在金兰改变了主意。 这跑个屁，也不跑了，老子就扎根这儿了，万一以后有机会去幺七八壁垒里面，那就发达了。 其他人也是一阵心动。 可人家能让咱去吗？ 所以让你们表现好点啊。啊，行了，我去跟新来的说说，让他们也消停一点，这是大哥交代给我的第一件差事，可不能办砸喽。 手下们默默无语，得，大哥都已经有新的大哥了，他们还说啥呀？金兰来到新来的土匪面前笑道， 你们好啊，从哪个山头来的？ 打板山西坡。 新来的土匪里一个领头的说道， 我告诉你，我们家里还有五十多号兄弟呢，赶紧给我们放了，不然等我们兄弟过来有你们好看的。 金兰嗤笑一声， 兄弟，跟谁说狠话呢？幺七八壁垒的人面前也敢放这种狠话？你家还有五十多号兄弟，那你知道我们幺七八壁垒有多少兄弟吗？ 金兰对面的人愣住了，什么玩意儿？幺七八壁垒的人？难怪刚才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的少年男女这么厉害。他看着金兰疑惑道， 你们都是幺七八壁垒的人？ 我现在还不是。 那你跟我说个蛋呢？ 但打你们的那两位也是。兄弟，我以前是北坡的蘑菇岭，知道不？ 知道。 对面土匪愣了一下说道， 你也是被抓来的？蘑菇岭那二十来号人我听说过，据说呀过得可惨了。 金兰的脸当时就黑了， 你怎么说话呢？老子现在已经是弃暗投明了， 看到老子腰间的枪没？是那两位爷赏的。以后老子就是你们的队长，给我放聪明点。 那两位真是从178毕来来的啊？你怎么知道的？ 告诉你啊，这事儿是我自己发现的，假不了。现在你再想想，你是要回你的西坡去，还是要留在这里图一个前程啊？ 说到这里，对方已经是将信将疑了。寻常人谁也不会乱拿178币来开玩笑啊。而且刚才作战的时候，任小苏和杨小锦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确实很让人心悸。 去年刚入冬的时候，许爷从这里路过，这事儿你听说过吧？ 听说了听说了。 土匪头子眼睛一亮。 这俩人跟许爷也有关系？ 那我不清楚。当时许爷路过，有伙土匪不长眼睛去劫他，先是被神奇的手段废了两个，结果土匪们不服气呀，上了50多个人都没弄住他，那一口飞天黑锅绝了。 这事儿我也听说了，这是真的。听说许爷还有个能力来着，能召唤影子。 影子哪有锅厉害？听说那锅特别厉害，50多个人举枪扫了半个小时，愣是没把那锅给打破呀。 这就有点夸张了，我听说是扫了2分钟。 不要扣这些细节。后来那会儿土匪就特别后悔，当时许爷还没发迹呢，他们要那个时候捧上去，这时候怕是早就脱离苦海了。现在这机会就摆在我们兄弟眼前，所以我还是劝你消停一点。 关键是谁能确定他们两个就是178壁垒的人呢？ 土匪头子不服气。 他们两个是厉害了点，但是啊，我还是不太信他们的身份。 随你吧。 金兰萧索地说道。这一刻他突然有了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然而就在此时，金兰看到一条河沟里的一条黑影一闪而逝，他还以为自己眼花了，于是问旁边的人说道： 你们刚才看见了什么没有？ 好像有个黑影特别快。 今天刚被抓来的土匪嘿嘿笑了起来。 怕是我们家里的兄弟放心不下，所以来支援我们了。 放屁！呸！你们感情有这么好？ 有土匪赶紧沿着河沟跑去，金兰跟在后面，生怕他们跑了，结果大家啥都没有发现。有人不甘心的继续往前追去，还没跑2分钟，便赫然看到任小素和一个影子面对面说着什么。而那个宛如实体的影子递给任小素一封信，紧接着跑向了荒野。金兰身后还跟着好多人，他们都看到了这一幕。 你们之前说许爷还有个什么能力来着？ 有人颤悠悠小声问道。 超凡者的能力都不重复的吧？这个我知道啊。 快走快走，他们选在这么隐蔽的地方，肯定是不想让人发现的。不过他们发现我们看到了，说不定会杀人灭口啊。 然而还没等他们离开，却见任小素已经抬起头来，忽然发现了金兰等人。他脸色一沉，像是有杀意在逐渐沸腾。金兰一下子跪在地上。 大哥，我啥也没看见，别杀我，别杀我。 哗啦一下，金兰身后跪了一片，生怕任小素杀人灭口。任小素慢慢走到金兰他们面前，沉默了很久才说道： 行了，起来吧，保密。 金兰他们都感动哭了。 谢谢大哥不杀之恩，谢谢大哥不杀之恩呐。 来自金兰的感谢加一。 光是这一波，任小素就收获了10多枚感谢币，感谢币数量重回900多了。金兰等人起身就往聚居地跑去，路上金兰气喘吁吁地问道： 还跑不跑了？现在进了吧。 只是身边那个新来的土匪说道： 能不能让我先回家一趟啊？ 金兰愣了， 还跑啊？ 不是，我去把家里的弟兄都喊来，我们一起降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有了一条光明远大的前程，自然要惦记着兄弟。当土匪很难有人善终，这荒凉的地方若不是忽然有人出钱出物来扶持，他们现在的日子也挺难的。近五年整个河谷地区都没再经过什么商队了，想要吃饭那就必须去想其他土匪的。这一天天打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三年前最穷的时候，土匪都混到要吃野菜啃树皮根的地步了，这土匪当的也是够惨了。有些土匪都跑回财团的工厂干活了。也就是前年有庆氏盯上了这里，他们的情况才有所好转。一开始只运粮食过来，为了保证不让他们饿死，不让他们散掉，然后去年就开始慢慢的往这边偷偷运武器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然土匪们也不知道资助他们的是庆氏，他们也不在乎是谁，他们关心的是这扶持能有多久。大家都知道那个送他们军火的人别有目的，恐怕就是想让河谷地区自己先乱起来好整合。但知道对方的目的又怎么样？起码得活下去吧，到时候如果被收编好像也不错，还算有口饭吃。如今另一条更加光明的路就摆在眼前，走不走自己看着办。 这事儿你跟我说没用，你得跟那两位爷爷说去。行吧。 这土匪犹豫了半晌，最终还是去找了任小素。任小素这会儿正跟杨小锦说成果呢。 也不知道他们听说过老许的能力没，万一他们不识货怎么办？ 其实任小素这本就是一步闲棋，想着许贤楚如今声名在外，他用了许贤楚的招牌能力影子，说不定有人联想到许贤楚身上，这样他们178壁垒成员的身份就更加真实了。只不过任小素担心的是，万一这群土匪没听过许贤楚怎么办？杨小锦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也不怕玩砸了？ 大不了回去嘛。 任小素魂不在意地说道。正说着土匪过来了，任小素平静地看着他。 什么事？ 大当家的。 土匪犹豫了一下说道： 能不能让我回趟家呀？ 任小素挑挑眉毛： 你当你还能请病假呢？回趟家？谁允许你回家了？ 不是，你听我说，我是想把弟兄们都给喊过来。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看向杨小姐，这是计策奏效了呀，看来这群人还挺识货的。他斟酌了一下说道： 你知道了什么？ 土匪赶紧惶恐地摇头：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真的，我不知道您是从178壁垒来的。 滚吧。 任小素哭笑不得： 给你一天时间。 好的好的，谢谢您。 土匪感恩戴德，就好像这是任小素赏他的机会一样。 来自张一恒的感谢加一。 说完张一恒骑着摩托就独自一人走了。任小素不怕他不回来，就算不回来也只是损失一个人而已嘛，任小素不在乎。他转头对杨小锦说道： 我的方法应该奏效了。 原本任小素最担心的就是他确实可以用钓鱼执法的方式来收拢这些土匪，可强行打压收拢之后，几百号上千号土匪聚在一起，那就不是他能掌控的了。所以任小素到现在才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杨小锦坐在土丘上，静静地用手扶着下巴。他笑盈盈地看着任小素，谁能想到只是拉任小素来剿个匪而已，竟然能被对方玩出这么多花样来。说实话，杨小锦本来压根就不在乎剿匪之事能不能成功，这种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只是不想再因为这点事儿跟杨玉安吵架罢了。杨小锦本可以在壁垒里好好的当一个富贵闲人，但他不喜欢那里，他宁愿在荒野上趴三天三夜，也觉得要比在壁垒里待着强。而现在他倒是想看看任小素还能干出什么来。任小素看着杨小姐， 我现在越发觉得这边河谷地区的乱象肯定是庆氏搞出来的，而且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 杨小锦歪着脑袋， 庆氏在这里谋划布局肯定是图谋宗室和你们杨氏，不过庆氏对这里应该还没有绝对的话语权。之前咱们都听到了，北方有三股势力在纠缠，说不定这其中就有宗室的人在阻拦庆氏的计划。但如果庆氏赢了，那这里就没土匪了，只剩下庆氏的傀儡。庆枕这个人不好对付的，你不担心吗？ 不担心。 你在怨杨氏拿你当棋子？ 不怨恨，也不亲近。 杨小锦转移话题， 你下一步想干什么？我感觉你对这块河谷地区很感兴趣。 任小素想了想，忽然笑道， 也许某一天会来这里长期定居。 你想离开壁垒，因为颜流元吗？我能感受到他对壁垒的排斥。 有六元的因素吧，我不想委屈他。 任小素看了一眼天色， 但不光是他，连我自己也不喜欢壁垒，我觉得这里好像更自在一些。 所以你想在这里站稳脚跟，对吧？ 杨小锦想了想说道， 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才刚刚开始，以后还需要很久很久。 任小素忽然问道， 你会来帮我吗？ 蔚蓝的天空上云卷云舒，废土的黄土地上安安静静的，流民们刚挖完水渠准备收工回家，连风也停了。任小素仿佛随意地问了那么一句，而杨小锦愣了一下，他轻笑着起身朝聚居地走去。 看心情。 晚上的时候，废土的远方传来摩托车轰鸣声，好像数量还挺多的。任小素远远地看着，而金兰则跑到他身边。 大哥，要不要抄家伙？万一这群孙子没安好心怎么办？ 任小素转头看到杨小锦已经走到隐蔽的高坡，占据了制高点，他笑道， 放心，不会有事的。 别说他了，就这些土鸡瓦狗一般的土匪，光杨小锦一个人都能把他们打怕。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想起来，他曾在李氏那边发现有狙击手干掉了整个神机营残兵，这事儿应该也是杨小锦干的吧。任小素站在原地看着那群土匪到来，为首的正是今天他放走的那个张一恒。只见张一恒隔着老远就喊道， 大哥别开枪，是我呀。 杨小锦趴在土丘上，用瞄准镜仔细地观察这些人的细微动作，以免有人暗藏放冷枪暗算任小素的意图。不过他发现这群人确实没什么攻击性，枪械都挎在胸前，连保险都没开。而且这群人真的是过来投奔的，不光是把山寨里的枪械军火都带来了，还一个个背着自己破破烂烂的铺盖卷儿。这些土匪看起来都挺凶悍的，一个个骑着肌肉球结的摩托车，而背上却是卷好绑在身上的破被子。这一幕真是要多诡异就有多诡异，这是真打算在这边常住了呀。杨小锦叹息，本来是剿匪来的，怎么就忽然成土匪头子了？就算让全城亲历者杨小锦回想，他也有点捋不清这个心路历程。张一恒来到任小素面前，立马跳下车，毕恭毕敬地说道， 大哥，我把兄弟们都带来了，以后大家全都听你差遣。 张一恒身后的兄弟都在悄悄打量着任小素， 原来这就是大哥说的178壁垒的高手，看起来好年轻啊。等等，不是说还有一个狙击手呢？这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狙击手搞不好正瞄准他们呢。这样一想，大家都稍微有点紧张，生怕自己有什么异动导致对方开枪误伤。任小素听着一个30多岁的男人叫自己大哥，实在是有点别扭，不过现在不是纠结称呼的时候。 进来，把兄弟们都安置了，明天我给你们开会。 原本就生活在这里的流民们笑嘻嘻地看着这一幕，孩子们还在父母的身旁转悠。一开始流民对这些土匪还挺怕的，但后来想想，土匪还不是得跟他们一起修水渠，连偷懒都不敢呢。这样一想，流民们也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小素晚上给他们说了，既然这里已经兵强马壮起来，他们想种地的就不用拿枪干仗了，自然有那些土匪来负责战斗。晚上睡觉的时候，任小素枕着胳膊躺在帐篷外面，他对帐篷里面的杨小锦说道， 总感觉还差点什么，光用这个身份忽悠他们，虽然可以让他们留在这里，但也没什么战斗力啊。 帐篷里的杨小锦也没睡着呢，任小素出发时，小玉姐就给他准备了这么一个帐篷，刚开始为了装流民所以没用，现在故意暴露身份后就没必要掩饰了，不装了，摊牌了。只是按照小玉姐的想法，那这肯定是任小素的机会啊。但真到这时候，任小素反而虚了，主动睡在帐篷外面，还生了篝火。 你想让他们打仗？ 对，这群土匪什么水平你也看到了，真和人打起来估计枪都用不明白，而且死伤点人他们怕是就要抱头逃窜了。军队里一般怎么训练士兵？ 一般情况下，差一点的军队死伤20%到40%，整个部队就散了，只有那些有信念的军队才能继续坚持。军队里训练士兵基本就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训练军事能力，二是抓思想工作，要让他们有不怕死不畏难的精神，这两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成的。 做不成也得做呀。 那行，我来教他们枪械。 思想工作方面就让他们先团结起来吧，有什么办法吗？ 一起吃苦并一直苦下去，到他们能够一起苦中作乐的时候就成了。 任小素明白杨小锦的意思了，共患难容易见真情，到了富贵起来的时候反而都心生贪念了。任小素忽然问道， 那个帐篷里暖和吗？ 杨小锦平静道， 要不你进来看看暖和不？ 我就随口问问。 任小素先怂了。第二天清早，任小素把熟睡中的所有人都给叫下来了，那些土匪一个个正睡着大觉呢，忽然被吵醒，刚打算发脾气，一看是任小素便立马熄火了。任小素把他们叫到一起说道， 你们当中有烧过砖窑的没？ 土匪们面面相觑，这大哥咋和其他山头的大哥不太一样啊？其他山头的大哥新收纳兄弟，好歹也要说些体面话吧，比如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比如做大做强再创辉煌。结果到了任小素这儿，先是挖水渠，然后又要弄砖窑。有人举起手来小声道， 我在宗师的砖厂干过。 会建砖窑吗？ 咱这条件简陋，不过可以垒个简单的，少点砖没问题，不过咱们这儿也没有足够的柴火呀，光用灌木可不行。 杨小锦忽然说道， 马上到春汛的时候了，上游冰山融化会发大水，到时候会有大量的木头顺流直下，柴火肯定够了。 好。 任小素对金兰说道， 把武器都抬过来。 昨天晚上 任小素让金兰把大家的武器都收缴了。这会儿，任小素说道：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但想得到我的认可，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大家面面相觑，这是把话放在明面上了呀。看来想归顺178壁垒，并没有那么简单。不过任小素说，想要加入178壁垒特别简单的话，他们反倒不会信了。那可是178壁垒啊。所以现在这个考验的过程越难，他们就会觉得越真实。张一恒说道： 您说打哪儿吧，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任小素笑了笑： 我要的可不是只会嗷嗷乱叫打仗的土匪，你们那点战斗力我还看不上。 土匪们再次嘀咕起来：还是178壁垒的人牛逼啊，都看不上他们。金兰毅然决然地说道： 您就说是让我们干什么吧。 今天就开始烧砖，正好还在修水渠，你们都给我下河里掏淤泥去，拿淤泥做砖坯，十块砖坯换一枚子弹，什么时候攒够100枚子弹了，我什么时候把枪还给你们，那时候你们才有证明自己的资格。我身边的杨教官会教你们怎么用枪。 土匪们暗自啧舌，连获得考验的资格都这么费劲，肯定不是忽悠人的。西北地区漫长的冬季终于要结束了，任小素看到河道旁有植物发了新芽，也看到泥土里蛰伏的昆虫渐渐开始苏醒。春汛就要来了，西北方绵延数千里的雪山将逐渐融化，阳光将冰雪化为数万条溪流，然后自西向东汇聚在一起，成为湍急的江河。有人说，这水从天而来，奔流向东，永不停歇。干旱了多月的河谷地区将在春季获得最充足的水源，这是他们农耕灌溉的最好时机。到了那时，庞大的河水会将一条条沟壑填平，让土黄色的坳谷变成河床。任小素要带着土匪们在春汛到来之前做出足够的砖坯来，等春汛带着上游的树木一到，他们就可以起窑烧砖了。有人说，何必那么辛苦烧砖啊，垒点土坯屋子就好了，大家不一直都这么住过来了吗？结果任小素说，凭什么壁垒人可以住砖房，我们就不能住？而且不光要建房子，还要建防御工事。有流民问，是不是要建一个新的壁垒？任小素愣了一下，他笑了笑说道，荒野上不就挺好吗，干嘛把大家都圈起来？这么一说，流民们都沉默了，但干起活来都勤快了一些。土匪们放下了枪，一个个光着脚丫子在河谷边上挖淤泥，一筐一筐的淤泥挖上来，在地面上制成砖坯。挖淤泥这事儿想想挺容易，可做起来就难了。土匪们带来的全是枪械，连一把铁锹都没有，想要挖淤泥全靠上手。天寒地冻，一个个凶悍的土匪冻得跟个孙子似的，但还是坚持在干。 你这么逼他们，他们会不会放弃？ 不会，越累他们越相信这一切是真的，越轻松他们反而会怀疑这一切是假的。 那他们以后总有一天会发现呢。 任小素转头对杨小锦认真说道， 我想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家园，以前这个想法并不是那么清晰，但当我看到他们干活的时候，这个想法逐渐清晰起来了，到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个交代。 而这也是任小素训练这些土匪的第一步，他要先让这些过惯好吃懒做打家劫舍日子的土匪把习惯给扭转过来，让他们在这里吃尽苦头，然后建立起一种名叫共患难的奇怪感情。累了一天，土匪们一个个抱怨连天，连金兰都开始动摇了。他看了一眼双手双脚上的泥巴，都快累哭了。 哎，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做土匪吧，不去老实的178壁垒了，这也太苦了。 对呀、啊。 有人无力地坐在河床边上仰天发呆。 咱们这是图啥呀？ 金兰和张一恒两个人如今分别是一队队长和二队队长， 有人见队长都开始动摇了，他们就更加动摇了。到了中午的时候，有聚居地的一些流民忽然挎着篮子过来，他们把篮子放在地上。金兰好奇问道： 老乡，这啥呀？ 一个老实巴交的流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 之前你帮俺们挖水渠，一直都没来得及感谢，这是我们自己弄的窝头，不好吃，千万别嫌弃。 金兰愣了一下，他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应对这种场面，话到嘴边忽然骂骂咧咧起来： 瞎他妈客气啥呀，不用跟老子客气，放那儿吧，还有干活需要帮忙吱个声。 金兰一副老子不是要帮你，老子只是想干活的表情，把刘敏怼得一愣一愣的。这时候有人问金兰： 队长，咱们跑吧，就今晚。 结果金兰犹豫了一下说道： 再坚持两天看看情况，过两天再跑也不迟。你看人家老乡都给咱们送窝头了，咱起码给人盖出一间房子来吧。 当天晚上下工的时候，所有人都瘫在地上不想动弹。任小素来到河边，看着一块块夹在木板里的砖坯： 起来，来领子弹了，一个个只能认自己做的砖坯，十块换一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